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郭轩，今年22岁，现在在天津上学。就是还是想给我的父母吧，主要是我的母亲，跟他说一句，还是很辛苦了，然后不要太多的担心我。因为我可能是一个从小自理能力比较强的人，因为我和我的母亲很长时间才能见一面，然后在上学期的时候，她就是因为我们那会儿已经一年没有见面了，然后突然她就到天津来看我了，我特别特别的意外，但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就是跟学校还请了假，就想陪他们转两天，虽然时间很短，只有3天的时间，他们就走了，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啊。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嗨，新的一周开始啦，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哎，周一呢大家都会有一些这个周一综合症啊之类的，但是呢我们的节目绝对能够治愈你，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嗨。可以说呢今天是迎来了我们这个2018挑战新歌声2.0版的一个史上最强的阵容，最多的一个人数，然后呢也是最全的乐器。那他们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阿基奈乐队，欢迎你们。 大家好 哟！那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全景啊，真的是分布在我们整个直播间的各个角落。那除了我呢是坐在主播台，然后我们的主唱黑茶，嗨， 大家好，我叫阿黑茶，来自内蒙古。 哎，是的， 你好，你们好，听众们， 是的。然后呢，还有我们这边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右边的朋友，来跟大家打声招呼，来，谁先来？ 右边， 大家好。 哎，啊，稍等，哎，再来说一下。哦，好吧，这边的话筒可能不是很给力哈。然后这个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 我是歌手胡吉多，马头琴，吉他。 嗯，是的，好，认识小胡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位，啊，好，小胖。现在目前来看，只有这个我们的小胡那个话筒是。这个好用的哈，好吧，那么待会儿我们要谈一下，看看一起琴瑟和鸣是什么样的效果。那待会儿呢，也可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忙在这个整理修饰一下。好，那么阿基奈今天是带了自己的音乐过来，其实熟悉你们的朋友呢，会知道说，就是你们的风格会比较偏世界音乐一点，是吗？黑茶。 对。我们的乐器啊，还有一些配器，还有比较是还有现代化，还有一些自己特殊的一些乐器，一结合起来的话，算是一个比较世界化的一个乐队吧。 是的。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咱们阿基奈平时是不是都是演的多，说的少？ 对，其实是这样，我们。反正世界各地也都在走着，也是第一次参加像乐队形式这种直播加电台这种的活动， 是不是觉得很特别这种形式？ 其实是挺特别的，对大家来说都挺特别的。 对，那今天一共是准备了有几首，六首歌，五六首。差不多吧。对，那 几首来的？ 几首来着？五首歌。好的，那我们不然就这样。话不多说，咱们先带来一首给大家欣赏一下，好不好？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世界音乐的曲风。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两种平台来收听和收看啊，同步收看。那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公众号啊。那只要是青年嘛，就可以关注这里，很多的内容都是跟我们相关的。那当然呢，你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视频直播来同步的收看，顺便给我们刷刷小礼物。另外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带来第一首歌，带来什么歌？ 叫天上的风。 天上的风，好，我们先来天上的风，来自阿基奈，准备好了吗？ 好了。 开始吧。 天上的风真的是很特别的一首歌啊，真的就是充满了一种浓浓的异域风情。对，刚才其实是这个很多的就是所有的乐器然后配到一起，然后就会给大家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刚才就是我们的话筒这边好像是小胖这边是不是声音有点没出来，你听得怎么样？对，来 自己的听 挺嗨的， 挺嗨的是吗？ 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样。 对， 好了好了， 我们在里面都挺好的。 好的好的， 我还得更正一下，就是我是乐队的贝斯手 哦。 然后呢，我们乐队的主唱是在那个中间坐的那位。 是的，大家可以来来来，镜头给一下。对，我们的小胡， 我是伴唱，我是伴唱 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阿基奈乐队。那刚才一首《天上的风》，其实这也是这个新专辑当中的一个。算是主打歌了吧？ 对 对对对， 一直在推这首歌 是吧？对，《天上的风》这首歌，因为大家一听就是很有那种草原上的风情。而我们的主唱，这位终于这个轮到我们的主唱，我要采访一下哈。主唱这个应该就是内蒙人，对不对？ 对， 嗯，那就是想问一下，刚才这首歌里面应该都是这个用蒙古语唱的是吗？ 是。 嗯，那大概的意思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就是天上的风吗？ 我第二段又用汉语唱了吗？ 嗯。 就是 翻译过来的那个是吧？哦，原来是这样。对，那好多人都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说今天是阿基奈乐队，说阿基奈是什么意思？ 阿基奈是耐力的骏马。 耐力的骏马， 有耐力的骏马。 哦，这个也是根据这个蒙语翻译过来的吗？ 对。 嗯，那这个之前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乐队是怎么走到一起，怎么形成的呢？ 最早我和黑茶先做的，但是一开始的动机是为了谋生，我们 啊谋生 有一个一个临时的演出，是那个活儿，但是还要 哎我的天哪，说的这么的接地气儿， 然后我们那个也必须要一个名字，然后就哎大家就叫阿基奈吧，走，然后就走了到我们地毯，我们就成立了。 我的天哪，你们也太随意了，对，但是随意居然走了这么久， 对， 一拍即合就成了，然后对， 嗯 对， 然后后来这个就是后来我们这两位才加入进来，是不是？ 对对对，陆续的加入。 对，那其实成立也有几年了，几年时间，然后呢也出了很多的歌曲，刚才那一首呢就是代表作《天上的风》。这个我想问一下，就如果你们要是出去演出的话，这首歌是一定会演的吗？ 那最近反正演的肯定要多，因为刚发了一个专辑就是《天上的风》 对，那这张专辑当中就是所有的歌曲今天都会呈现给大家吗？ 我们有五个歌的准备，刚用了一个，还剩四个。 对，好，那我们就得多聊一聊哈。今天呢，还有这个阿基奈的 MV， 待会儿要呈现给大家。对，还有照片的素材，待会儿也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哈。对，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人数是比较众多的。然后其实主唱小胡啊，就简称为小胡了。 小胡。 对对对，然后还带了非常有这个内蒙古特色的马头琴。对，其实这个马头琴呢也是大家哇一般来说都是听它的音色，但是现场去演奏的话还真的是很少见啊。对，这个我们可以请小胡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马头琴也是从小就学的吗？ 是的。 哦，那可不可以先给我们单独来一段马头琴的演奏呢？ 好。 哇，真的太棒了。来来来，那我现在把音乐拉下来好不好？ 多才多艺的主唱， 哎呦，必须的。 好， 好啊，刚才是试音阶段。好，现在给我们拉一段什么呢？演奏一段什么？ 即兴来一段吧。 行，即兴来一段，我就喜欢听即兴的。好，现在有请。 掌声，鲜花在哪里？对，大家都说哇，今天这个嘉宾简直是太特别了，说第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这样有异域风情的哈。其实我跟你说，今天一整期都是非常有异域风情的这样的感觉。对，那我再想问一问我们的阿基奈乐队哈，就是那其实现在也已经是出了四张专辑了，是不是你们的歌基本上都是会有鲜明的这样的民族风情和异域风情呢？还是说也会有偏流行一点的作品？ 我们那个没有设计， 没有设计啊。 这个歌有什么缘分，自然的，它就变成什么样。 哦，对，那一般这个如果要是创作的话，是谁来作词作曲呢？还是 有部分歌是我在写词曲， 然后其他的就是编曲什么的，大家一起来 配合。 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给大家带来第二首了。第二首歌准备给我们带来什么歌？ 候鸟 哈。好，那么 就马头琴 吧，蹦不累 对 啊， 来个欢快点， 欢快点的。好，我们的这个 马头琴就不用 了。对，黑茶在这边可以是执行导演啊，来指挥一下， 省事儿。好， 来好，那就咱们第二首是奔不赖对吧？ 奔不赖。 好，奔不赖来自阿基奈。 就是这首歌好像就特别特别的欢快，而且还有一种对唱的感觉，好像是对话。 对，这首歌的意思就是高兴的。 啊，高兴。 就是、高兴。 对，就感觉 对， 感觉真的是挺高兴的。 马上要过年了，就是跟这个挺贴切的。 对，马上要过年了，祝大家这个春节快乐。对，就是唱歌的时候，不是过节的时候，可以听听这首《奔不来》。对，这首歌翻译过来就是高兴。 嗯，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听完了，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那个祝酒歌，就好像在这酒桌上是不是也可以唱这首歌呢？嗯， 高兴。 哎，这是什么情况？对。这已经是把这个吉他换上了哈，刚才这首《奔不来》这也是这个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对吧？嗯，好的。那么高兴完了之后呢，我们上半段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接下来可以让阿基奈来选择哈，是继续跟我们带来一首歌，还是说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专辑方面的信息，还是说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 MV 呢？ 唱一个歌吧， 唱一个歌啊！这果然是这个想唱的哈。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直播间变成一个 live house 的现场。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就是阿基奈，欢迎。那接下来我们的这首歌是什么呢？ 候鸟。 候鸟。OK， 那就把这首《候鸟》带给大家。 Again, daddy. 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的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呢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顺便刷刷小礼物哦。今天那跟我们一起在现场嗨的就是阿基奈乐队，欢迎你们。哦欢迎欢迎耶！ 又回来了， 对，又回来了。刚才唱的特别嗨啊，但是无奈我们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隔断哈、啊。但是基本上呢，其实这首《候鸟》也是完成了整首的这个作品。对，其实大家听完了之后会我刚才就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好像每一首歌我都听到了一种就是曾几何时大家非常追捧的演唱方式，就是呼麦，是有这个吗？ 对，我们里面是有的 啊。这个呼麦是这个。一种天赋，还是说后天可以练成的？ 可以， 好多人可以，是吗？对，那小胡，你是这个从小就练这个吗？还是说你，就是少数民族特有的天赋呢？ 我到北京开始练的。 哦，真的啊？对，那为什么小的时候没有练呢？在家乡的时候？ 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还没流行。 好吧，说非常的直接。对，哦，原来是这样。对，嗯，那呼麦好练吗？ 就是，时常练着点就行。 是吗？你有什么特殊的演唱技巧可以教教大家吗？ 就是，放松，然后让自己的胸腔震动就可以了。 放松，让自己胸腔震动。哦，是这样的，你好不一样啊！那算了，我再震动我也出不来这声。对，刚才呢，这个我们上半段呢已经是唱完了三首歌，对，那我们也这个让阿基奈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其实今天也是给我们准备了有照片有视频，那我们先来看看照片，我们这可能是小胡他们看不到了，只有黑茶能够看到。对，这个是我们演出的一张照片哈，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在，你还记得这是在什么时候吗？ 我有点远，看不清。 哦，是吗？这可能是在一个舞台上面。 这个是在将近九。 哦，将近九，演出的时候。 这在北京。 啊、 哦。这是那个、我们乐队主唱他有一个自己个人专辑首发。 啊、哦，这是小胡的个人专辑。 他是纯那里边都是乐器的 solo。没有。 哦，是吗？ 有唱的话，顶多就是一个哼吟吟唱。 哦，全都是乐器的solo。 全乐器solo，他那次发专辑时候，我们乐队也跟着一起演了一次，那是在哪？就刚才那个照片。 哦，是这样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宣传照啊，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因为今天大家坐得远啊，我觉得这张真的就是大家都照得非常的帅，非常的酷。对，然后这是我们的宣传照之一，还有呢就是宣传照之二。哦，是的，大家可以。 前一阵刚拍。 前一阵刚拍的， 对，刚拍。 嗯，是，其实今天爆一个料哈，就我们的副主唱执行导演黑茶还带了自己的小宝宝过来。 对对对， 对，这小宝宝非常的可爱。你知道我去接他们的时候，突然间哎，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女孩，对，然后非常的乖，嗯，今天但是只不过呢，如果要是他进到直播间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跟着唱两句。 对，他就开始跳舞。 啊、哦，哎，你真的吗？ 不能，他会很乱套了。 哎，问一下，他会就是你们比如说排练的时候，你也会带着他去吗？ 现在带不了， 带不了， 他必须得有人看着。 哦， 我们乐队是每次排练就四个人，排练就没人看着他了。 哦， 所以我怕会有一些危险。 嗯， 孩子这时候还是得看监护。 那也就是说，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他来的。 对对对。 哦，带着他去排练。 对 对, 对。 那跟这些这个叔叔们相处，小宝宝会不会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会，一见面就哭，现在。 真的。 大胡子。 大胡子。对，好多了。原来就是一见面就哭，现在是。似哭不哭那种， 对，已经开始熟悉了。 快哭的时候就给他一点弹乐器，他就不哭了。 哦，从小，那你就比如说，你会特意的去培养他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吗？就比如说让他学音乐啊什么的。 会。 将来你想让他就是学习音乐相关的 吗？我肯定不会强求他干什么，但是我肯定会让他学习钢琴吧。 哦，钢琴。 得让他学习。 嗯， 这个 是的。 别的我可以，他自己按自己的要求怎么都行。 嗯，但是钢琴是必须 的。我强求 的 话，我必须得让他来一个钢琴。 为什么呀？因为钢琴是基础吗？ 钢琴对 啊， 因为钢琴是整个乐器里边的，我觉得应该是霸主了。 所有音都有， 什么所有音都有，所以他学完这个的话，学别的东西应该会轻松一些。 嗯，是的，这就是浓浓的父爱呀，你知道吗？对，那现在这个我们四个人当中是只有黑茶有了小宝宝，其他还都是。 对，他们都是单身汉哦。 啊，是吗？好吧，那这个 我们乐队有公众号，在微信上可以搜索我们阿基奈乐队。 对对，哎，其实也可以去找你们的微博，对吧？ 对，我们也有微博。 对，微博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啊。然后喜欢的就赶紧单身汉哦，这边的三位都是。哎，那今天这个座位安排的非常的合理，我觉得。对，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时间留给阿基奈。接下来呢，我们是。再来唱一首，还是说我们先把今天的这个迷之歌单我们准备的 MV 给大家展示一下呢？这样吧 ，MV 是我们主唱他那个推荐的一个。 推荐的 对。那我们先问问我们的主唱，推荐的今天的这首 MV 有，请问有什么样的理由呢？ 嗯，这个乐队一段时间在重要的时候鼓励过我， 鼓励过你 啊，他的出现，就是。这个乐队的主唱，所有的成员，他们是从主唱是个女的，年轻少女唱成了老大妈。 哇，这是对音乐的热爱。 对，然后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在格莱美上表演了。 那就是你说这支乐队是曾经在 一直在坚持着玩着，就不管有没有，他们都是干别的工作的人，然后这样一直坚持玩。 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哈。哎，那这个我突然间想问一个问题，那咱们阿基奈所有的朋友就是所有的成员都是专职做音乐吗？还是说也有其他的职业呢？ 嗯，有。 都有其他的职业是吗？是也是跟音乐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呢？ 跟 有的 相关，有的 不相关。啊，有 喜欢的东西 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把这个阿基奈推荐的这首 MV 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进入我们的迷之歌单。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啊，这个 MV 呢也是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却给人一种非常励志的感觉。我终于理解了刚才小胡说的这个主唱是从一个少女唱成了大妈，果然是，但是这个就是音乐的魅力嘛。对，我感觉好像真正的音乐是不在乎外形和颜值的，当然如果要是颜值高的话那更好，就像我们的阿基奈一样耶、yeah,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对，刚才呢大家都在说，哎，这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其实我们的节目一直都很放松啊，大家不用那么严肃，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放松非常好玩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同步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一直播 APP 搜索活力982，这样呢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啦。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音乐当中哈。那其实这个说到接下来的一些计划，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也是替我们的广大粉丝们问一下。 我们乐队可能在3月到4月时候会有一些全国巡演吧。 全国巡演。 对，然后城市呢还是在待定当中，肯定 是城市在 待，肯定到时候在自己的公众号啊一些官微上会发出来。 那现在就是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是全国范围，从南到北都有，还是说以西部什么的？ 都是对，全国，比如说应该都会去一些一线城市，都会去。然后可能3月2号时候去一趟新加坡。已经有。 我的天哪，已经是开始海外的这个事业了，是不是？ 对，我们其实一直去年、前年都是在去国外，每年都得去好几次吧。 真的吗？那就是像一直以来，咱们是以这个 live house 演出为主，还是说音乐节，还是说都有？ 音乐节还有 live house 都演。像我们这种现场乐队，还是现场啊，那还有一些音乐节的演出都会有。对，这是最我们的从那边出 根基， 对，根基从那边出来的。对对对， 这也是你们最喜欢的一种就是表演的形式。 对对对，表演形式。 对， 可能还有3月的中旬或者4月的时候会我们乐队自己可能会拍个 MV， 就是这个天上的风，应该会拍一个 MV， 自己乐队第一个 MV 吧。 真的， 对对对对， 那这个一定是特别特别的珍贵哈。 对对对， 那天上的风，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拍 MV 的话一定得在草原取景吧。还是 也不一定。 不一定吗？ 对对对，我们想要的 想拍成什么样的风格呢？有构想吗？ 不知道，现在我们那个导演是第一次听完我们的歌曲的时候想到了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追风筝的人。 我听过这个，但是我还真的没有看。 这个特别有名的一个电影，他是想到那个以一个小孩以风筝的一个故事来去做的一个基点嘛，然后去跟这个天上的风去结合，就目前是这样。对， 导演果然是不一样的。 脚本是怎么安排的？到时候再看了。现在还是这么刚初步定这个提纲。对， 是的，这就是这个今年的一些安排啊。其实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就是今天我还刚反应过来，1月份已经快过完了。 对对对。 所以说，2018年已经过去一个月了，那抓紧时间吧哈，抓紧时间，不管是我们的什么样的计划，反正都会这个如约而至的。对，那其实很多的乐队在写歌的时候呢，都会从不同的方面去获得一些灵感。那我也想问问我们的这个阿基奈主唱小胡，因为一般都是你来创作嘛，那你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呢？会是去通过什么方面，旅行还是这个自己的一些经历呢？ 我其实跟我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是一直巡演。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创作的灵感全都是在巡演的路上。对， 巡演的路上基本上都是可能现在来说祖国的大好河山基本上你们也走遍了吧，走得差不多了。 是。 那有没有自己就是比较钟爱的地方呢，或者说给你们留下了很多的这些不一样的回忆，记忆比较深刻的有吗？ 有。 有 对，对你们来说是哪些地方呢？ 这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 一个冰一个火。 一个冰一个火，就除了中国之外两个国家是吗？好，那是哪两个？ 格陵兰。 哇。 还有墨西哥。 我的天哪，这两个地方简直太棒了吧。 对， 这都是我，反正我个人是特别喜欢格陵兰群岛冰，然后墨西哥就是那种特别热情。 对，火热。 对，你什么时候去的墨西哥？ 前年 已经好多好几次巡演了，三次巡演。 我的天哪，好羡慕。墨西哥我觉得特别，哎，这样一说的话感觉跟你们的乐队迷之契合，因为墨西哥也是那种非常热情的，然后也是异域风情非常浓厚的， 是， 对， 很有爱的一个国家， 对吧， 特别有爱， 是，嗯，就是人们也都非常的友善， 热情，是， 嗯，是，还有坎昆这样的十家海滩之一的地方。好，那么墨西哥格陵兰呢是另外一种风情， 对， 那对，这两个好像也没法比较吧，说更喜欢哪个， 对，不能说喜欢了， 都是钟爱， 都是给我的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印了很重的印的两个国家， 是的。好，那么这是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哈，走过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一个人的人生来说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你去过的地方见过的这些景色可能真的会给你的心灵产生很大的撞击，从而让你写出更好的歌曲。 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哈，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要唱的是哪首， 这个是我们叫契丹民歌，是达瓦尔族的一个民歌， 哎呦，少数民族的民歌， 我们改编了一下， 改编的，好，那么就带来映山红，有请阿基奈。 Yeah. 改编的这个民歌《映山红》哈、啊，对我就觉得这首歌特别有画面感，就是你得闭着眼睛听，然后听完了之后啊，漫山遍野的好像都开满了映山红。对，那当时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改编这首歌呢？是因为特别喜欢，还是说有什么别的原因？ 就是简单，旋律好听。 旋律好听，对，就拿来改编一下。 对，旋律是最重要的。 嗯， 有的时候、 嗯、 它比那个语言更重要。 嗯嗯，所以呢一般是就是比如说要创作的话，是你们先谱曲还是说先写词呢？就是先把曲子、 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啊、 嗯，因为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 嗯、 就是这个觉得今天这个曲子一到位了就是特别好、 嗯、 大家一起来编一下、 哦、 有时候自己要是小胡自己觉得、 嗯 啊、这个曲子不错、 嗯、 他就自己、 嗯、 就自己填词、嗯、就像候鸟他就是那首歌就是从巡演的路上写的、 嗯嗯 是候鸟吗、 哦、是的候鸟啊，就写你们自己 的 那个感觉， 对对对 对，来回来去的巡演， 对对对， 哎，可是就是就这样频繁的去走不同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出国，那会不会觉得让你们有累的时候？ 当然会有、 嗯、 其实是还好， 其实还好，嗯，对， 因为天天 对，舟车劳顿也会很累的，好吗？ 对， 对， 所以就苦中作找乐子， 嗯、 尽量去找、 嗯嗯。对， 一开始可能不会找， 嗯、 那就一直苦着，苦了那么几年， 嗯、 然后后面哎可以找到，挺好玩的、 啊 嗯。 是的，苦中作乐，我觉得有的时候心态真的决定一切。 对， 你要觉得他这没什么，你就会觉得嗯很开心。好，那么还剩这个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还真的是得抓紧了。最后一首歌，那就。介绍给大家吧， 摇篮曲， 摇篮曲， 摇篮曲，哇，真的是可以伴着大家提前入梦。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阿基奈，有请。 알사세젠도다다완아이보에보에아이보에보에아이보에보에아이보에보에하라차쇼보네드그드그슈Har tahan don dan do da dwan, ai bu e bu e, ai bu e bu e, ai bu e bu e, ai bu e bu e, hu ya.박전을은더온다래지아이보에보에아이보에보에아이보에보에아이보에보에가라제소원에뜻뜻해시박전을은더온다 好轻柔的一首歌，这是摇篮曲，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 对， 真的是轻轻柔柔的伴着大家入眠哈、啊。对，谢谢阿基奈，谢谢对，谢谢给大家带来这么棒的，就是可以说是世界音乐哈，希望在接下来的所有的演出都特别的棒，顺利完成。对，下次再有新歌的时候，然后再来好不好？ 好呢。 对，再跟大家一起玩。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次感谢。那接下来呢，请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我是道道，明天我们挑战新歌声，不见不散哦，拜拜， 拜拜， 拜拜。